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我们经常说下次回头再说，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拒绝。识趣的人呢，从来不会追问，有机会看情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意思，但彼此脸上都默契地挂着很期待的表情。遇到尴尬的时候，你说有事要先走了，我就说我要先去忙了。很多事情不需要排练，但都已经完美演绎，毕竟都是成年人了。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一些暗语做到胸有成竹，心里有数。我有机会再请你吃饭，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？ 秋天说要分开，

我们没有办法衡量这种更新完全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只是我们更新的速度太快，每一天都在追赶，一刻不停，厌恶懒散，总想趁着年轻抓住更多的东西，很担心自己一生碌碌无为。你是这样吗？ 别

有人说一段爱情里面最好的体验就是舒服，两个人三观趋同，有话聊，沉默也没事儿，保持着崇拜但不自卑，把所有细碎的疑虑都放到一起走过的路里面。所谓在一起，不过是一场初见动心，再见倾心，相处之后的长久安定，你说呢？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悠悠凉，晚风吹愁入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柳河故江人思念不离开，孤舟海中放火的四不像，还是那么想着他。 陈小春早年给谭咏麟、梅艳芳、陈百强和张国荣等等的演唱会做过伴舞，曾经到父亲干活的工地打零工，可以说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。 不介意孤独，你